谁把星光点亮，谁把彩虹画上，把明天变晴朗，谁把微风吹得如此贴心自然，眼泪能风干，谁把忧伤释放，谁把寂寞关上，把昨天都遗忘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。 佟林一眼没照顾到铁掌李渊上去，跟野飞龙燕雷就站在一块儿了。荣等伸伸手，李渊才发现，感情这野飞龙外表挺粗大马拉滑，是个鲁莽的汉子，实质上那武功太精了，不仅气力大，掌法奇，而且武功招数的变化令人莫测。李渊大吃一惊，也就是17-8个照面，让野飞龙燕雷这一掌把李渊就给逮出来了。幸亏李渊躲得及时，肩膀上紧紧叫这指头尖扫了一下，要给削中了李渊的膀扇就废了。他这样弄得满头大汗，哎呀，厉害厉害！这才知道为什么牛小子、虎小子双双败北。燕雷太厉害了，二侠侯爷刚想过去，佟林一把把他拽回来了。二哥，你干什么？我的梦我圆，用不着大家伸手，我跟他比划。本来佟林有忍耐性，现在是实在忍不住。从来比武不闪大衫，今天把大衣脱了，交给旁人拿着衣服，把大辫往脖子上一盘，袖面高挽，腰中的带子紧了紧，里头一身毛蓝布的裤褂，显得干净利落，往下一俯身。来吧，请吧。哎，燕雷说，你早该如此，你说你兜这么大圈子干什么呢？今天某家跟你大战300，和你接掌吧。你力劈花山就是一掌。佟林心说话，我不躲， 我看看你长有多大的力量。从林竖起右臂了往上一解开，啪，双掌这一对，把野飞龙燕雷的掌绷起了有四尺来高来。燕雷就叫这个绑扇嗖从掌心麻到绑根儿，哎呀，身子一窄的往后倒退出几步去，暗中想，佟林这家真有气力，好厉害的掌法，我得多加谨慎。二人抄招换式站在一块儿，神圣手佟林偷眼观瞧，燕雷真厉害，怪不得徒弟不行呢，那俩孩子怎么跟他比？就我跟他伸手也给拿出真格的来。因此佟林不敢掉以轻心，晃双臂施展柳叶摸身碾死掌。燕雷使的是八卦掌，刷啦一换招车轮掌，又一换招罗汉拳。这家会的掌法变化莫测呀！二人打到八十几个回合，佟林一瞅这当街呀，那么多人看着，观之不雅。现在力在速战，看情况，光凭掌法想胜对方不太容易。佟林就打定了主意。我何不如此暂般，暂般如此，干什么？使野马分鬃，绝命腿，拿腿上我赢他。正好野飞龙燕雷双掌猛扣佟林的花盖穴，佟林双手一并。叫童子拜佛，往左右冷不丁一分，叫野马分鬃，啪！佟林是真厉害，野马分鬃绝命脚，这一脚正给燕雷蹬到小肚子上。你们说燕雷怎么不躲呀？躲不了了。那是出手如电，佟林的动作有多快，再加上心疼师弟，今儿有点机了。耳轮中就听见砰一响，把燕雷蹬的都飞起来了，双脚离地。后边是个买卖家，是个杂货铺。他身子飞起来，后背正好靠到杂货铺的墙上头，这可乐子大了，这一下把墙给靠倒了，把燕雷摔到屋里去了，连踢再砸再摔，这燕雷再结实也架不住我。顿时就昏死过去。镖局子于占鳌等人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赶紧命火去冲上去挪砖扒土，在里边把燕雷给掏出来，再看燕雷浑身是血，可不是砖砸的，是怎么回事？佟林这一脚踹的太狠了，喷出来的血顺着鼻子眼跟嘴大口大口往外冒啊！于占鳌一看这佟林太厉害了，赶紧把燕雷背起来，背回镖局子。佟林吩咐手下人撤， 撤回的双龙镖局。那个说燕雷能完吗？能死吗？没死。后来经过调治啊，他又活了。他得找佟林报这一腿之仇啊，那是下文书。单说佟林回到镖局子，先看望牛小子、胡小子的伤势如何。一看胡小子眼睛睁着，还能喝点水，唯有牛小子人事不行，面色铁青，呼吸微弱。佟林疼的眼泪都掉下来了。南侠司马空劝佟林：“海川呐，不必难过，这孩子这伤我给检查过，伤势虽重，没有性命之忧，把这孩子交给我了，我一定负责让他康复。多谢道兄。”打这之后，二猛就在双龙镖局治伤养伤，佟林派专人在这负责看管啊，负责侍奉。余者众人退到外院，大家就谈论三月三亮镖会的事儿。东侠紧皱双眉呀、海川呐、看来形势挺严峻啊。哪里是什么亮镖会，分明是一场生死搏斗，你我弟兄要做好充分准备。佟林点头称是。但是佟林又想到方才发生事儿这件事儿，不能完呢、把小弟兄都叫来了，问问怎么回事。大伙互相这一说，把张芳给露出来了。佟林把张芳叫到面前：“张芳，牛小子、胡小子是不是你带去的？”“他是，他是他们要去，我怎么劝也劝不住。”“不对，你胆敢在我面前胡说八道吗？你说实话，是不是你煽动的？讲。”“哎，师叔，您别生气，就因为这个野飞龙太野了，我在旁边看着，实实在在的，我忍受不了，我肚子都要爆了。的确，我领他们俩去的，我满以为让他们俩伸手把燕雷捶吧一顿呢，咱们出出气。我可没想到后果是这样的。师叔，无论如何您得原谅我。”“噔，张芳，你这个东西最不是东西不过。平日里你就煽动是非。我请问你，大闹护国寺是你不？你是不是净给我惹事儿？看来有你不多，无你不少，你纯属是个害群之马。你把你的东西收拾收拾，走，走，马上离开。”佟林从来没发过这么大脾气，今天头一回呀。张芳一听，腿肚子都转紧。“师叔，怎么办？下不为例，下一次我一定注意就是了，下次归下次，走，马上走，我一辈子不想见着你。”张芳的爹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在旁边坐着呢。张子美有点下不来台呀、那脸呢一红一白的。张子美气得浑身力抖，也站起来，来到儿子近前，二话不说，抡起巴掌 乒啪乒啪，削了张芳四个耳雷子，还踹了两个腚跟脚。你个奴才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你看把你师叔气的，哎，你说你都做了些什么事儿？你师叔做的决定都得听，不但他撵你走，为父也撵你走。从打今天开始，断去父子之情，给我滚！这两个人都急了眼了，旁的人也不好插嘴。张芳一看哭了，好好好好好好，我走我走。师叔啊，只要您不生气就行。爹，您呢不生气也行。刚才那话您说的太绝了，还断去父子之情。我走到天边上去，不我也是你儿子吗？到什么时候你不也是我爹吗？哎，你老人家说的太绝情了，叫人伤心。好好，我走我走我走我走。张芳哭着回了屋了，把自己东西收拾收拾。哎，佟林家那边还有一部分呢。张芳说我上那边取东西去，把东西归整完了。寻思佟林能把话拉回来，别人给求一求情，结果一个说话都没有。张芳扫把大的给佟林磕了个头，给他爹磕了个头，给大伙磕了个头，拎着包出来了。到了镖局的门前了，伙计一看还真挺疼他，又生他的气。少侠哥走了啊啊啊，走了。张芳心说咱这人缘多好，一个圈的都没有啊。好嘞，就应了那句话了，此地不养爷，还有养爷处，处处不养爷，才把爷难住。那现在还没难住呢。佟林，你别翻脸不认人，我好心变成了驴肝肺了，我呀我没得好报啊，我不在你们这儿行不？就凭我少侠客一份，我小肩膀一晃，在哪儿不吃香的喝辣的，非得寄人篱下啊！呸，我没出息到家了。说着话他往前走，走着走张芳一琢磨，哎呀不怪佟林呐，这个事儿怕翻个，比如我是我佟师叔，哎，我得怎么办？妞小子让揍的太狠了，这条命能保住，这都不容易的事儿。哎呀，哎呀，这，我得什么时候能回来？再回头看看，有人跑出来拦自己没有？嗯，要一劝我，我顺台阶我就下了。回过头一看呢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呵，张芳这寒心就甭提了啊，没人劝呢，走了。我要不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儿，我不回来。掉着眼泪他走了。上哪儿去了？后文书咱再说。他走了咱不说。佟林把张芳撵走了，也有点后悔，心说他这个人呢是个孩子，我狠狠地教训他一顿也就是了。你说盛怒之下说出的话收不回来了，我不看在张芳，我还在看我张大哥的份上。 我张大哥在这坐着呢，多下不来台，佟林是追悔莫及。但又一想，像张芳这种人没皮没脸，你别看撵走了他还得回来，通过这一次也对他是个教训，也不是没有好处的，省着往后他惹是生非。就这么佟林心里的十分不痛快。当天晚上他住在这儿了，第二天佟林呢起身回家看看去，跟各位侠客告辞，带着几个徒弟回到家里头，拜见了父母，看看家里平安无事，然后又赶奔雍亲王府给雍亲王问安。等进了王府了，佟林就一愣，愣什么呢？偌大的王府鸦雀无声，进二道院一看，哎，好嘛，二三百口子都在院里的直溜溜跪着。大总管何春、二总管何吉领头在前面跪着。人们一看佟林进来了，看了看佟林直眨眉眼儿。佟林看这怎么了这是、问何春，你们犯了什么错了？何春不敢言语，冲着佟林摆挥手，那意思您甭问了，又拿手指了指屋里头，指的是书房。佟林进了书房子，一瞅雍亲王胤禛在书房里头，脸色刷青，背着手来回直溜，一边溜着胤禛，嘴里是自言自语：“我就不信他出了鬼了。”尔等竟敢坚守自盗，白眼狼！我家出了贼了，这事儿给我调查不清楚，我全把你们打死！跪着！谁干的这事儿？佟林一听啊，摸不着头脑，不知指什么说的，让小弟兄在门口听信儿。佟林进来了，来到雍亲王背后：“爷，您怎么了？我给您问安了。”雍亲王一回身，一看是佟林，顿时这气儿就消了一半。人谁跟谁投缘呢？真想不了。海川呢？来了啊，坐下去吧。爷，您跟谁生气呢？哎，别提了，别提了。海川呢？我跟你说了，你也别生气。你先甭问我，我先问问你，你这两天干什么去了？一言难尽，怎么回事？这一说，牛小的虎小的双双受伤，不过爷您放心，没有生命的危险，过些日子他们就能下地了。张芳也叫我撵走了，哎，这孩子哪儿都好，就是太顽皮。你说你把他撵走了，万一他心路一窄，要有个好歹的怎么办呢？你不后悔吗？佟林苦笑了一下，爷您放心，谁能寻短见？张芳不能，他那脸皮比谁都厚，别人能死他不能死，过两天溜达溜达他还能回来，能吗？但愿如此。好了，说说咱家的事儿吧。咱家丢东西了。哦，什么丢了？嗨，我爹赠给我的好东西，最好的镶宝石的鼻烟壶没了。